缘分转几个弯，证明我们不会走散，学会用眼神牵手，那才浪漫。你是我的答案，不变的答案，有了自己的天使，做什么都显得勇敢，顺着梦都显得勇敢，顺着梦的夜晚，只有收获没有遗憾，被握着手心看的未来，永远未来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